离开，回忆仍活在我心，留我热吻是精彩气氛，重温永远都动人。仍爱回忆回味每一吻，主角原因情景场地及气氛，微细动作近观的眼神和着要吻的兴奋，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，似是某些旧戏，震撼至今，仿似新的奇景，场面重温，唇上那些未降温，道道通向心。时间流走，留下这些吻，给我如香如温，仍润泽半生。寒冷夜里，像春天降临，面色某个孤独人，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。似是某些旧戏，震撼至今，仿似身历奇境，场面重温，唇上那些未降温度多逼真。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，似是某些旧戏，震撼至今，仿似身历奇境，场面重温，唇上又滑热烫质感多逼真。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，似是某些旧戏，震撼至今，仿似身历奇境，场面重温，忘掉对手，现已不再分不清。